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呀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。你行你上。 我是。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破鞋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、静江文学城授权、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130集。江晨思索着方景行的目的，静静等着下文。方景行今天见过他，心痒得不行，不想像往常一样看着他下线，便定定地望着他，在队伍频道里说： 舅舅晚安。就这事儿？ 是嫌我不笑不够热情啊？那再给个拥抱。 他不等对方拒绝，把人拉进怀里，把傍晚没能实现的拥抱补上了。方景行没敢浪得太过，只抱了一下就放开了，笑得十分愉悦。 晚安好梦，明天见。 江晨在要不要开仇杀之间反复横跳，察觉胳膊被小护士戳了戳，决定暂且饶他一命，下线了。方景行笑着回来，被如意的小伙伴们围住了。 哎，是不是该吃喜糖了呀？ 别学我那么渣，对大佬好一点。 别瞎说。 哎，你的语气可不是这么说的哦。 顾问面无表情，站在仓库里冷眼旁观。精进联盟的人看了好几眼，忍不住八卦地凑到他身边，低声道： 帮主，你说他们是不是一对啊？ 滚！ 好好的凶什么凶啊？ 江晨走后，剩下的人便继续在仓库里找东西。剧情过到现在都没有收集材料的任务，很可能就是因为有个书店和仓库。书店那个关卡是他们猜出老管家有问题，一直在他身边守着，及时把抢书的 NPC 引到地下，误打误撞才将三本书打出来的，因此过得很轻松。而这一关能够提供线索的 NPC 晕了，也没有别的 NPC 过来搅和，只能他们自己慢慢找。几个人翻到将近12点，终于找到了装鞋的小瓶子，狗剩找的都快要暴躁了。 真他娘能藏哈、啊！ 我需要找人睡一睡，解个压。狗剩啊，让哥疼疼你。 滚边去，去找如初。你上次不是觉得他带感的吗？啊， 也行，我犹豫一下。 哎，你骨灰盒想要什么颜色的？我给你提前定一个。 粉的吧，招桃花。 神他妈招桃花！ 精进联盟的人木然听着，不知该给个什么评价。方景行早已经习惯了这些人，笑了笑。 辛苦了。 他想到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，江晨明天不用再烦躁，便心情愉悦。 啊，明天休息日你们都能上线吧？ 能。 那8点半在这里见。 几个人纷纷点头。方景行没什么事儿干，和江晨一样原地下了。剩下几个想去玩点别的缓解一下心情，便离开了仓库。顾问回到繁华的主城，准备打个竞技场。0点10分，除去发布任务的 NPC 和虎城军，其余闲逛的 NPC 都回家睡觉了。如今街上大部分都是玩家，他刚走出去几十步，就突然被人拦住了去路。抬眼一扫，是镜中人。 镜中人他们在半路把人跟丢了，之后就失去了大佬们的消息。不过他们都知道十方俱灭9:30下线，等到那个点都没看见公告，便知道大佬今晚怕是通不了关，也就各自散了。本以为明天才能看见进展，谁知运气不错，让他遇见了顾问。 你们打到哪了？明天能够通关吗？ 顾问盯着当初赌局的罪魁祸首。 想知道？ 想啊。 竞技场 PK。 镜中人眨眨眼反应了一下。 咱俩？还是说可以摇人？ 咱俩。 喂，我一个普渡众生的奶爸，你跟我 PK， 你下得去手吗？ 下得去啊。 哎呦，禽兽啊你。 但为了第一手消息，他终究是同意了。两个人去竞技场开了房，顾问按着这混蛋揍了一顿，痛快了点，说道， 应该能打完。 镜中人觉得这顿揍不能浪费，凑过去问道， 哎，到底怎么开的剧情啊？我们这些人找了一天了，根本找不到那个石像。 保密。 别呀，你看你打完了人得给点精神损失费嘛。 我打你这一顿就是我的精神损失费。 哎，敢问我怎么惹到您老人家了？ 赌局。 镜中人一怔，紧接着就震惊了。 他们要成？ 很可能。 镜中人想想主城的面积，再想想自己要穿着大裤衩跑一圈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 这事儿也怨不得我啊，谁知道青爷能够那么久不上线的，暗明跟十方俱灭朝夕相伴的，咱也拦不住啊。哎，你说白龙谷他们会不会不记得这事了？ 做梦。 镜中人再次不好了，把询问顾问怎么会和如意拼对的事儿都忘了，心里祈祷着青年能尽快上线，或者那两位大佬能晚点在一起，轻飘飘地离开了房间。周五夜猫子多，不仅游戏里热闹，论坛上也很火热。这里从昨天起就都是两位大佬的帖子，后来开了集中讨论帖，同步截图更新他们的进度。众人看着已经解封的鸟儿，都觉得以大佬的效率，明天怕是就要通关。 这也算是打了两天吧。 真就隐藏剧情和副本推土机啊。 再来一个两天，策划估计都要疯了。当初他们采访可是亲口说了很难的。 游戏官方这次还会特意发状态吗？ 我不关心这个，我只想知道策划现在是什么心情。 策划团队凑在一起默默看完他们打剧情的经过，开窗户吹了吹深秋的夜风。别问，问就是不想活。被各路人马惦记的两位大佬睡得十分踏实，他们休息一晚，第二天恰好同时上线，其他人都还没来，仓库里就只有他们两个。方景行便笑着打了招呼， 舅舅早啊。 他这舅舅喊得真顺口。 嗯，舅舅昨晚睡得好吗？ 挺好的。 顿了顿他没忍住， 不用总喊我舅舅。 好。江晨看着已经完成的任务条， 东西找到了。 方景行应声，拿出小瓶递给他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